心切珍惜。 我是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，

晨，是谁生火做饭？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不干。

最美丽，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 新年，大家见面多亲切。你。